勇敢的爱着，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。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。 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